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，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。针对近期局部地区出现的电煤库存下降情况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，国家发改委、交通运输部和铁路总公司已采取相关措施，确保电厂存煤量。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方案，方案指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，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，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负责人介绍，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，严格实行土地的用途管制，严禁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。近日，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发布辽东湾入冬以来第6个海冰蓝色警报，目前海冰面积达 1.66 余万平方公里，近 55% 的海面冰封。2018年五环路以内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，五环路以外区域已设置长期零售点的区将压减数量，实现一区一点。中国戏曲学院因事业发展需要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影视表演专业教师、戏曲影视导演专业教师等教师岗10人。在东华市南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，近20家老字号在此集中摆摊卖年货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逛集市买年货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不必心痛，只求共你留在眼内，感觉于心中。早已忘记多少空虚，总要让你梦里占据，挥之不去，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。早已度过多少伤心，此际别说后悔过去，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，爱情无踪。遗憾问谁在作弄，但这刻是谁在煽动？沉默像情刻更重，离开更痛。你在流露最爱是我，在长路崎岖中流浪，但我心已背负太多，难像往日里轻狂。你在流露最长路崎岖中流浪，没法讲的说话太多，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。 寒夜里已不冻，离愁别绪会会再翻飞的风中，游往胜热情没有用，重遇你也不必心痛，只求共你留在眼内，感觉于心中。早已忘记多少空虚，总要让你梦里占据，挥之不去，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。早已度过多少伤心，此际别说后悔过去，彼此都算一生，只有一次爱情无踪。遗憾问谁在作弄，但这刻是谁在煽动，沉默像情陷灯中，离开更痛。你在流露最爱是我，在长路崎岖中流浪，但我心意背负太多，难将太多，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。你在流露最爱的我，在长路崎岖中流浪，但我心意背负太多，难将往日里轻狂。你在流露最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。 1985年，巫启贤在马来西亚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《心情》。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的巅峰之作成名金曲《太傻》推出后一个月，就跃居了当时代表港台流行音乐风向标的凤凰音乐爬行榜的榜首，并创下蝉联11期榜首的辉煌纪录。当年仅有张学友的《吻别》这首歌销售量超过了他。 风停了，云知道，爱走了，心自然明了，他来时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不跟的野草，当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飘渺？把爱多一秒，恨不会少，承诺是煎熬。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

三十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605175-2200。 听说过微笑抑郁症吗？他们用乐观的表情去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，所以我们当得知一些朋友得了抑郁症会惊讶，他平时看起来很快乐呀，外人完全不了解他的情况，也不会关心他，但正因为他身上搞笑的标签戴得太久，再也摘不下来，

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桑田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教育部门对24个大城市重点监测的调研数据显示，24中的18个城市已实现公办小学学生全部免试就近入学。春节前，大家网购年货的数量节节攀升，如何管理好急行乱停的快递车，兼顾社区秩序和送货上门的方便，是很多小区共同面临的问题。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官方公众号上线，一期推出预约挂号、科室特色及专家信息查询等功能，为患者就医再开绿色通道。饿了么、百度外卖联合食药监部门率先在京启动百万食安封签进店项目，餐饮店将使用封口签对外卖包装进行加封后，再由骑士取餐送达用户手中。随着893路、894路和822路公交车相继抵达地铁鹿城站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正式开通至北三线常规高峰公交线路。据了解，长安街新彩虹桥春节前将全部完工，春节期间正式点亮，各种设计的灯光组合会给大家带来新的视觉感受。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向京东集团授牌，陕西省无人机航空物流多式联运创新试点企业，京东成为首个以省域为范围进行无人机物流配送的国家级试点企业。近期苹果公司的麻烦事儿不断，降频门风波还没有解决，又爆出了 iPhone 7信号门，不得不召回部分手机免费维修，其中包括不少中国用户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爱就存在，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雨过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

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春节很多人回家都会选择自驾，开车在高速上一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口是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。有的人在刚发现错过高速口的时候会猛踩刹车急打方向，想要紧急从出口出去，但是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春节回家不要心急，出车前找好地图，搞清楚行车路线，牢记各个分道口和下高速的出口。行车过程中呢，也可以让坐在副驾驶的乘客拿着地图为你导航提示。行车中注意观察高速路上的提示牌，提前并入合适的行驶车道，适时切入自己要去的分道口或者下高速的减速带进入出口。即使到达了分道口或下高速路口之前，不要在超车道上行驶，更不能连续高速超车，避免由于正常行驶车道和右侧车道车辆过多，自己无法向右并线，被这些车辆裹住之后只能向前行走，眼睁睁错过分道口或下高速的路口。如果新手不可避免的已经走错了路口该怎么办呢？发现走错路口后不能慌张，更不能紧急刹车减速，如此容易引起追尾等车祸，要保持速度继续前行，绝对不可以在右车道上倒车或者违法掉头，在超车道上逆行返回。有些司机的方向性和记忆力较差，实在记不清道路需要问路的时候，也不要出收费站问路，要在收费站之前或在服务区内问路。在前行中找一个最近的出口或者服务区，在出口收费站几十米之前有一个专供下错路口司机掉头的口，可以从此返回高速，找到自己的目的地分道口或出口。如果就近进入服务区内，一般服务区为左右对称的布局，中间有一个联络隧道，只要开车穿过联络隧道进入对面的服务区之后，就可以驶出该服务区沿路返回自己要去的目的地路口。这样的办法可以节省多跑部分的高速公路费，因为只要你的汽车在高速公路内循环范围里，你自己多跑的来回行程是不会进入计费的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说的未来到底多

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做错我的梦，我的所有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 今夜你会不会来，香港男歌手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，凭借这一张专辑他一跃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。这样一张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，发行于1991年的5月16号，在05年这首歌也发行了留声经典复刻版，所以说这首歌曲真的相当经典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静一静，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十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、欧阳千嬅。